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周五，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将在全国上映。影片以俄罗斯为背景展开，新增不少具有俄罗斯风情的人物。遭遇中年危机的小头爸爸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成为故事的焦点。由霍建起执导，陈晓、杜鹃、王家、马苏主演的走心情感话题电影《如影随心》昨天发布最新主题曲《两个人一个人》 MV。这是那英继《岁月》之后为电影献唱的第二首歌曲，也是其首次为同一部电影演唱两首歌曲。即将于本月13号在全国公映的姜文新作《邪不压正》近日发布终极预告，短短2分钟，伪装、博弈、激战、生死尽在其中，血光四溅，炮火围城。电影《汪星卧底》最新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宣布影片将于本月20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目前已经在北美公映，受到观众的喜爱。片方表示，在观影过程当中，儿童和家长不仅可以在片中寻找到共鸣和趣味性，还能加强全家人情感上的联系，懂得勇敢真诚的可贵。将于本月20号公映的电影《摩天营救》昨天举办全球首映礼北京站活动，道恩·强森、内夫·坎贝尔、诺亚·科特雷尔、麦肯纳·罗伯茨、黄金汉、文峰·昆凌等主创亮相。好莱坞动作冒险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昨天发布《绝命任务》版特辑，更多新镜头在特辑当中呈现。影片将于本月27号率先在北美公映，我国有望引进。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教委公布，为了回应部分学生及家长希望能够享受1+3培养试验优质机会，1+3市级统筹类学校报名时间延长到明天，范围也扩大为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的所有初二学生。今年3月，交管部门依托交管12123手机 APP 和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出网上绑定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新举措。市交管局昨天表示，截止到目前，已经有74万人成为新注册用户。截至去年年底，本市完成了历时3年多的公车改革，市区2级3类公务用车保有量削减近40%。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全市8万多辆公务用车全部统一了车窗标志，市民拨打12345举报的违规用车线索将直接转到纪检监察部门。今年本市启动厕所革命，将用3年时间对全市公厕进行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80座公厕的改造，目前各区正在进行试点，将采用多种新技术改善公厕环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的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天气会比较闷热，而且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晒和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 My 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执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想看逗趣搞笑轻松的故事，不如关注一下网剧《萌妃驾到》。隋唐时期，康成御史大夫的女儿不萌进宫之后，为了躲避宫廷是非，在后宫中相继认识了聪明伶俐的延卿延妃、爱哭爱吃爱皇上的曲婉婉、曲嫔等人，并和皇上上演了一连串阴差阳错、情深意重的故事。到底这部网剧有哪些反套路的剧情？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萌妃驾到演员夏一瑶、韩九诺、刘卫森做客节目，一起分享这部剧的戏里戏外。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里的现状。那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打开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视频直播啦。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目前在网上播放量已经突破，我刚才知道的数据啊，是6亿多的， 对， 这个点击量的一部 网剧。因为大帅刚才一直在追剧，然后在对着屏幕流口水， 所以那么没想到就马上都能见到剧中的几位娘娘啊啊，当然还有一位公公啊，不是公，厨子，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把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请出来，首先欢迎一下演员。夏一瑶，欢迎你，一瑶。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一瑶。你们俩干嘛？ 你这感觉不是夏一瑶，是吓一跳。 那咱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啊。 对，离得近一点， 比较敏感。 好。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另外一位这个经常在舞台剧当中出现的。如果大家喜欢去看小柯的音乐剧的话，经常会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叫韩九诺，欢迎九诺。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九诺。 欢迎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刘卫森，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刘卫森。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对错人、对错号啊，就是您是就是开场的时候说自己是吴奇隆的那位吗？ 对，其实是那个没有翅膀的龙，不是那个吴奇隆。 叫吴赤龙是吧？对，因为那个刚才在剧中的时候还有那种还留着一点那个头发， 那个造型其实后边是一鱼尾巴。因为我是厨子嘛。 来，这样我们请这个先请几位主创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网剧啊？为什么能够现在在网上这么的火？哪位给介绍一下？ 轻松。 轻松啊， 搞笑。 好，这个刚才说话的这位呢，就是在剧中话巨多，在现实中据说话巨少的一位啊。易遥啊，你刚才用了几个词，叫轻松、 搞笑 啊，这样几个关键词是吧？那来，我们看九诺，你要介绍一下这部剧的话，怎么介绍它呢？ 我先肯定一下前两个词，然后再加一个解压吧。 解压。嗯， 因为我知道他在里面演一个爱吃，然后特别怎么说呢，人家说爱吃的人都不会太不善良啊、哦、说爱吃的人都特别善良，所以说他很可爱、嗯、就说在剧中扮演那个角色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嗯，所以其实这个剧中有好多可能跟我们原来看的一些古装剧不太一样， 反套路的一些剧。 对，你知道原来看古装剧怎么着都得有一个恶娘娘，然后有一个天天扇人巴掌的，然后有一个天天一丈红的，然后 你不看是吗？ 对，我很少看宫廷剧，因为老一看老想当皇上。 谁不想？ 我以为看了之后，以为这些女人太可怕了。 没有没有，其实应该大家应该看一看啊，看了以后就知道一夫一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吧？啊，然后这样，我们让魏森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故事梗概啊，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这部剧怎么说呢？不能算是宫斗剧，应该是属于宫斗，就是逗乐的逗，等于就是一个后宫版的家长里短。就这几位娘娘完全就是居委会的，就是谁有什么问题啊都去找他们，然后我们这个所谓宫廷 F4 呢，就是这个一直跟着他们各种搞事情、 啊、就有点那个叫古装版的闲人马大姐，是这个 古装版的我爱我家是吗？ 对，有点这个意思、 嗯、啊，还有据说还有点武林外传的味道是吗？ 对，都说网上有评论说我们这个戏是宫廷版的武林外传，古装版的闲人马大姐。 哦，嗯、啊、那到底是一部什么样子的剧啊？大家可以现在在是在什么平台在播出？爱奇艺、 优酷 、 哎、优酷、 嗯、哦，优酷上面，哎，那是不是独播是吧？ 是独播，优酷独播。 所以你刚才是在另外一个平台看到了是吗？ 哎，为什么我在另外一个？ 你看的是什么？ 哎，不对啊，不是啊，那个你们是不是要去查一下这个事情？ 凉了凉了。 我真的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看到。 我不说平台的事儿哈。 好的好的好的。 优酷独播、啊， 他们现在已经开 始， 现在已经 盗版了是吗？ 回去查了已经啊。 没有，我估计这个平台已经开始找你了，等着。 哎，这怎么回事？ 说说这部剧吧，我不知道几位、嗯、因为几位都是年轻的演员哈，就说现在可能这个、嗯、现在可能一看到这个飞啊，就是王菲的飞，可能打开无论是这种古言的小说呀，还是说各种电视剧，就真的很多、嗯、就你查这个字关键字就有很多古言都是以这个为背景的、嗯、我不知道几位平常会不会去比如说在一些什么网络小说的一些平台上面追那种古言的小说呢？ 就你们有在网络上读小说的习惯吗？ 尤其是这种古装言情小说呀，这种宫斗小说呀、嗯、宅斗小说啊， 还真很少， 真的 很少很少。嗯， 可能小说都是零零后读吗？ 对，可能我们都老了。 所以当你们第一次接触到，就是说接到说要去演这样一个剧的时候，你们看到剧本以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对他一个这个剧本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当时看第一集，我记得当时看了之后、嗯、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哦，还可以这样。哦，厉害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 应？我觉得当时看剧本的时候、嗯、因为其实萌飞整部剧都是在套路跟反套路中间游离、嗯、他讲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多么跌宕起伏的一个故事、哦、而是通过每集一个小故事跟人们说说一件可能是很细微的一件小事儿，但是可能会让人笑过之后会有一定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哦、 哎，就是等于说他每一集都会独立的成集的那种感觉，对吧、嗯、人物是人物，但是每集都会有一个完整的小故事。 对， 基本上是一集一个故事。 哎，其实这种的这种我们说看剧的话看这种是很过瘾的，嗯，对吧？你不必要，你说比如说我去追很长，然后呢整个的情绪或者是干嘛的思脑子还得费很大，然后这一集就像我们玩有的时候玩游戏就一局一局很过瘾啊，一局一局很过瘾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说轻松搞笑嘛，就是说、嗯、可能啊我们听到网上有一些声音就说哎呦网剧怎么还用那么多现代语言啊等等，但其实、嗯、可能看过这个剧的朋友都知道它跟平常咱们看的那些电视剧、嗯、或者说什么类似那种什么逻辑呀、啊，很严密的那种电视，它完全不是一种套路的。 哎，一直都在说反套路，就是你们谁能给举一个例子说说，就是哪，比如说哪些情节或者它哪些设置是比较反套路的？你们可以找一位先想一想，谁能想起来啊？魏森，你先想一想吧，我先跟那个九诺聊一下。九诺，你是经常在这个我们知道经常演这个舞台剧啊、音乐剧什么的。你这是你第一部影视剧作品吗？ 对， 对，这是我第一部主演的影视剧作品。 哦， 就说你在里面演那个爱吃的角色嘛，然后好像当时为了让导演就是觉得你是那个爱吃的姑娘，还一直在增肥是吗？ 对，因为当时其实发生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开始去见导演的时候，导演觉得我有点瘦。因为其实从剧本构思上来讲，剧本最开始对曲婉婉的设定就是一个微胖的一个小胖子 啊。 其实对，其实导演想找一个小胖女孩来演这个角色，但是我当时还挺瘦的，我当时是我人生中最瘦的巅峰，90斤，是我最瘦的时候了，最最瘦的时候。然后导演去看了我的话剧，然后刚好我在那个音乐剧里面演的是一个200斤的胖子，我穿了8斤棉花在身上，所以会有那个效果在。然后导演觉得，哎，这姑娘戏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就不知道我这个外形愿不愿意做出牺牲，所以他下来之后就问说，你愿不愿意为这部戏增肥10斤？我说我愿意，那你来吧，就这样。 哎，这个对于女孩来说，你说实话，你当时真的连一点犹豫都没有犹豫吗？ 没有，真没有犹豫。 你不害怕这10斤减不下来了？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现在如果 但是后来发现长上去 有点不太好减， 就上去以后真的减不下来了，是吧？ 十几年前我也这么想的， 你也是， 恭喜你。 不觉得十几年前觉得增10斤没什么问题， 其实没什么。 后来发现每次增10斤就下不来了，是吗？ 这个，所以你当时有怎么个增肥法啊？ 我当时从进组就开始被各种人喂养，像夏一瑶啊、魏森啊，都喂过我好吃的。每个人组里每个人所有的好吃的都会给我说，哎，婉婉你吃你吃，就直接就很亲切的，就我们就会叫对方剧中的角色，婉婉吃婉婉吃。然后比如说中午吃饭有红烧肉，有什么肘子，导演都会先放到我面前说，你赶紧吃，你赶紧吃。然后开拍的时候，每天导演见到我第一面就说，脸不够圆啊，继续吃继续吃。 哎呦我天哪， 直到拍着拍着突然有一天他不再跟我说这句话了， 你就 我就觉得有点凉了。应该是 就是可能过两天导演说是这样啊，那个九诺，啊，脸有点太远了，啊，这个上镜有点对对对，有点横着了，就是注意一下好吧。所以这是我们说九诺啊。那接下来问问这个一瑶吧。因为一瑶是这样啊，先说一说你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格的一个角色吧。 我在剧中饰演严飞，话特别多，一话痨，然后高智商，会搞发明的一个女人。特别八卦。 我天啊，导演怎么会让平常不太爱说话的你来演这么八卦的一个角色？ 但是据说那个一瑶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是吗？ 我话比较少。 对，而且咱们接触下来，你看这么一小段时间接触下来，也会觉得他的话比较吸金， 而且 那什么， 我们访问他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最害怕访问的就是一瑶这个了，因为他的回答非常简短，你对，所以就哎，非常的简短。其实你平时生活说话就是这个风格。好，我们继续啊，对，好，来来，我继续说，考验主持人的时候到了啊，看能不能聊下去啊。所以，那你平时会， 所以你真的让主持人自己说吗？ 哎，对，是这样。那所以这个巨大的反差对你来说，你觉得辛苦吗？不辛苦， 还好。 哎。他比我还狠，我说不辛苦仨字儿，他就还好俩字儿啊。 哎，所以剧里面那么多台词儿，你是怎么拿下来的呀？ 对，这就要 对啊， 背啊。 别问他了，放他走吧。这样各位啊，请注意一下，你们这现在收听的是演艺群会啊，我们在访问的是夏一瑶，是在《萌妃正传》当中， 萌妃驾到 啊，萌妃正传，萌妃驾到当，我都被 我觉得大帅已经整个人都不好了， 啊，对对对，崩溃了啊！这个《萌妃驾到》当中扮演一位非常爱说话、非常大嘴巴、非常八卦、爱发明的这样一位这个女士的夏一瑶啊，我们听一听她现实生活当中是如何说话的啊。 对，而且在剧里好像真的是一个特别挺古灵精怪的一个角色，是吧？然后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去叨叨人家那些八卦。 就是你的 不会啊。 啊，你平时生活当中啊 不会。 你不会， 我说在剧里的生活当中 啊，那个会 啊。你的台词量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得一半多吧， 对不对？ 不用谢，不用谢。 这个，魏森都已经开始受不了， 实在憋不住了， 实在憋不住了，是吧？这样吧，你们两个人说一说，他到底台词多到什么程度？好吧？ 我觉得得，他总台词量得有一半多，是吧？ 对， 就整部剧的， 对， 整部剧本里所有人的台词加到一块，他的量应该有60%以上了，保守估计60%，就是经常是我们凤凰宫几个四个娘娘一块儿坐在这儿说这一场戏，就是比如说两页纸，有一页半全是他的词儿， 就他负责说话，你负责吃， 对， 哎，那对你来说的话，就是你看你平时生活当中的话。你也是比如说跟比较亲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啊， 就是话不多啊那平时你会有特别好的闺蜜吗？就是跟他们有闺蜜吗？ 有啊。 那你们平时坐在一起，就像王菲和那英一样坐在一起啊，不是王菲和刘嘉玲是吧，就坐在一起坐了2小时，就一句话都不说，各自喝各自的茶 是 你 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就你们聚会的时候都聊什么呢？ 听他们在说、 也不怎么说话。 然后回家写日记，我今天听到了， 写成词儿是吧？ 对，写成词儿，写成什么的？哎呀，这个确实是，那这个真的太难为你了。那为什么导演会让你演这样一个角色？他是看不了，他是实在看不惯你不说话，是吧？ 对，他可能想把我、变得话多一点。 所以当时找你的时候就定了要让你演这个角色吗？ 啊，对。 你有 我当时去试戏的时候试了两个角色，本来是让我试两个角色，但是后来我先试的严飞，试完以后的话，那个角色你别试了。那你就这个。 对，那个叫严青那个角色，严飞，严青，严飞那个角色是吧？ 对。 哎呦，所以你看 导演， 不是，你看演员在私底下和在剧中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可以说句题外的话，就可能我们在剧里有时候看一些坏女人啊，或者一些反面角色啊，可能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你还想怎样？生活当中也坏啊。 对， 到处下毒。 我就说完全不一样，可能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都会觉得，哎呦，严飞是一个真的话特别多的一个人啊。然后你看生活当中就是现在这个瑶这个样子啊。 所以瑶瑶就是。哎呀，我觉得可能真的就今天我们一访谈以后，尤其是很多的观众看你们这个剧剧迷啊，看到你这个样子的话，再去看剧会很难想象到你是那个样子。哎，那我们请魏森说一说吧。魏森，你在剧中是一个什么角色啊？ 我在剧中演的是蔡太贤。 蔡太贤， 对，是一个厨子，然后叫蔡太贤，我也不知道他改的名儿。那个这段好像删了啊。本来是我是叫蔡雷富，就是一个特别爱钱的人，就是只要有钱怎么都行。但是呢，我呢就说让怎么，反正一来二去的吧，让他给我改名，改成蔡太贤了。之后我这做菜是越来越咸。对，然后自己就迷失了自我，然后就被他们给。又给挽救了回来，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总的来讲的话，应该是属于贪财但是不好色，胆小呢，但是其实不怕事儿，这么一个 啊，这个确实 笑什么？ 确实，他们笑的可能就是跟现实中的反差有点不太一样，跟现实中的反差有点大是吧？哎，所以我们请两位点评，请两位啊说一说现实中的魏森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来评价一下， 别说了，说了也播不了。 那 没有没有， 他现实生活中其实还，他跟所有人都很好。 他是一个大暖男，我觉得。 老好人，大暖男。 就是他长得也很像大白，是吧？整个的体型也很像大白，所以生活当中就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只对妃子们好， 不，他真的对所有人都超级超级好，就很温暖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嘛，我觉得出来拍戏都挺辛苦的，对吧？有时候女孩嘛，我们拍的时候特冷，就是他。去年，八零后 啊， 那个他们穿的衣服都很薄嘛，等于是就是后背啊什么全都露着，风一吹哇，他们。 就是我觉得是个男同志看见都会觉得这个帮对小妹妹挺不容易的，对，所以就对， 自然激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对， 哎，你们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在冬天拍的夏天戏吗？ 对，冬天， 哇，那这 个真的是跨了五个月的冬天，就从天刚刚开始最冷的时候，然后一直拍到就是快要转暖的时候， 开春，我们在组里过的新年嘛， 所以古装戏都不容易，要不然就是大夏天的穿各种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穿盔甲， 对，要不然就是大冬天的可能穿的还挺仙的那个衣服，对。 所以你们整个的拍摄期间是封密闭式的吗？就是大家基本不离组吗？还是说可以随时的离开然后再回来拍？ 基本上不离 组的。 哦，哇，那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非常好的啊。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请两位点评了那个魏森了，咱们请这个一瑶和魏森说一说九诺吧。九诺私下是一个什么姑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姑娘啊？来，九诺把眼睛不要瞪他们， 可爱仙女。 赞美我 啊，特别可爱，特别仙女，行吗？ 说实话 特别聪明 哦，特别聪明的一个姑娘， 特别勤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你是从哪些方面看到她的聪明和勤奋呢？哎，您离得近一点，易阳啊。 本来话就少，你还大声说。 对，说完了。 哎，那个我补充一下吧，就是因为，我们他说的聪明，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刚开始都是从工作先认识的嘛。然后就是感觉我们演员之间一对词儿啊，就能感觉到特别有灵气儿。因为他自己一上来就说啊，我这是我第一部影视主演的作品嘛。然后呢，刚开始说实话心里会有担心。就是因为舞台剧的表演方式跟影视剧完全不一样嘛。 对对对。 说呀，他会不会万一梗的话就麻烦了，你知道吧？结果呢，一上来之后，哎，导演一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一搭，马上他就进入状况了，所以他的好感一下就上去了。因为先是工作上这个人非常可靠，因为同场戏的话，你对手强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可靠。对。然后生活中再一了解的话，也特别善良，这孩子，对，非常努力。 好的。 孩子，那他是这个剧组最小的吗？不是吧？ 不是，但是我是剧中角色年龄是最小的，许婉婉是16岁， 16岁就被打入冷宫嘛，是吧？就是 在冷宫，胜似冷宫啊！ 再吃下去肯定就在冷宫待着。 你要再吃下去，还得再冷，还得更冷啊！ 可以来御膳房，欢迎你。 好的，各位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现在正在网络上热播的一部网剧，叫做《萌妃驾到》啊。那这部网剧现在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6亿了。我们把今天的剧中的几位娘娘，还有一位这个厨师啊，都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部剧以及各位演员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那接下来这部剧现在正在优酷独播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笑轻松的故事，不如关注一下网剧《萌妃驾到》。隋唐时期，康成御史大夫的女儿不萌，进宫之后，为了躲避宫廷是非，在后宫中相继认识了聪明伶俐的延卿、延妃，爱哭爱吃爱皇上的曲婉婉、曲嫔等人，并和皇上上演了一连串阴差阳错、情深意重的故事。到底这部网剧有哪些反套路的剧情？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萌妃驾到演员夏一瑶、韩九诺、刘卫森做客节目，一起分享这部剧的戏里戏外。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去搞笑轻松的故事，不如关注一下网剧《萌妃驾到》。隋唐时期，康成御史大夫的女儿不萌，进宫之后，为了躲避宫廷是非，在后宫中相继认识了聪明伶俐的延京延妃、爱哭爱吃爱皇上的曲婉婉、曲嫔等人，并和皇上上演了一连串阴差阳错、情深意重的故事。到底这部网剧有哪些反套路的剧情？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萌妃驾到演员夏一瑶、韩九诺、刘卫森做客节目，一起分享这部剧的戏里戏外。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啊，同样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各位想要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新浪一直播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 嗯，我们还是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萌妃驾到的几位演员哈。我们先来请出演员夏一瑶，欢迎瑶。 欢迎您。一瑶现在打个招呼， 很有神游了。 大家好，我是夏一瑶。 哎，好，一瑶呢，大家如果看他剧中的角色是一个话唠啊，然后呢，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刚才已经感受到了啊，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啊。来， 嗯，我们再来请出剧中哈扮演那个特别爱吃的那位， 16岁被打入冷宫的 韩九诺，欢迎九诺。 Hello， 大家好。 嗯，欢迎九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欢迎一下这个暖暖的现实生活中的大白刘卫森，欢迎您，卫森。 嗯，大家好。嗯。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一部正在网络上热播的网剧，叫做《萌妃驾到》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说是在隋唐时期，康成御史大夫的女儿不萌进宫后，为了躲避宫廷是非啊，也不愿意自己的姻缘命运被他人安排左右，一辈子依附皇权过日子，一直都是以装病来躲避侍寝，然后在后宫当中相继认识了聪明伶俐的延京延妃。还有爱哭爱吃爱皇上的曲婉婉、曲嫔，就是我们的这个 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美女啊，九诺扮演的角色，那以及武功高强出自将门的萧贵人啊，几个人性情相投，成为了这个至交好友。然后呢，皇上因为布御史多次批评谏言，决定找这个布御史的女儿布蒙出气。随着与布蒙越来越多的接触，反被与他与众不同的个性所吸引，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故事。那这部网剧呢，被称为是叫做反套路的一部剧。嗯，我们请这个蒙森了哈。 嗨，谢谢谢谢谢谢。 对，就是暖暖的蒙森，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它哪些地方是比较反套路的啊？ 就是现在怎么说呢？观众朋友们就是对剧情的参悟能力非常的强。嗯，就比如说一出什么事儿，他肯定啊怎么样了啊，必吐血，然后那个谁跟他肯定要掰了， 必失忆 啊，必失忆，必癌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我们这个剧呢，等于是就是编剧是连翘嘛，是一个80后的小女孩儿，哦，哎，非常厉害。她呢，等于就是说把好多的大家以为的套路，她就反着来。哦，嗯，比如说刚刚这个闫飞他弄的那一集嘛，就是说因为他一直是很精明的人，嗯，哎，一弄干嘛，他说哎呀，他肯定是卧底，嗯，他必然不会上当的，嗯，就上当了。哦，对不起，真的是这样的。哦，好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比如说他是想要反套路，如果反不好的话会很容易就是你这个东西说不通。所以你觉得这个我们的编剧在这个剧情处理上他的这个反套路说得通吗？ 我觉得编剧强就强了，他真的说通了。而且对，而且这部我们其实这个戏还是还是那个就是保持那个风格，就是家长里短，嗯，后宫的家长里短，嗯，在咱们生活中都会发生的一些事儿，因为生活中发生的事儿谁也说不好嘛。所以说我们这个剧也是这样的。就是 你见过连翘本人吗？ 都见过。 哦，你们都见过他是吧？嗯，他会有跟着在剧场去拍，在拍摄现场。 他来探班了，然后一块看。 他会修改剧情吗？ 他自己改，想咋改咋改。 不是，其实我当时有点担心，就是因为我们一演都演嗨了，特别开心，然后啊，我来个这个，他来个那个， 就现场 挂 是吗？ 然后改之后，哎，编剧来了。啊，会不会不开心？但是他是笑最开心的一个，就是证明也是对我们的肯定嘛，这心里也挺高兴的。哦，对， 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姑娘，能够写出这样一部剧的？然后呢，一个编剧，80后的编剧，她长什么样子？你能给形容一下吗？我们在网上能找到她的照片吗？不太容易，好像 应该能找到吧？就 微博看一下， 对，很可爱， 很萌。她真的是本人就很萌。 他就是萌萌的。哦，对，哦， 所以刚才说到现挂的问题了，好像，嗯，九诺里面的好多的表现也都是，嗯，比如说有一些现挂的，就比如什么拉二胡啊，然后还有这个舞蹈啊什么的，就到那儿了，然后就想把这个东西给演出来，是吗？ 有吗？ 对，因为这部戏其实老实讲，嗯，导演跟编剧都充分的给了我们演员很大的一个自由发挥的这么一个空间，嗯，就每个人都有很多个点都是。哎，演到那儿了，就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但是演到那儿了，我自然而然我就发挥出来了。但是导演跟编剧就很支持我们这种灵光一现的这种小想法，就会保留，就会觉得特别好。 所以有时候容易玩大了嘛。 啊，哎，有玩嗨过或者玩大了的？ 我那场戏就给剪掉了。 嗯，什么戏？ 是御膳房那集，就是我看另外一个，就是我戏里边那个，不剧透了，一个帅哥，他呢就是裸露着上身，然后有肌肉在炒菜，他们几个妃子就哇太帅了啊！然后我一看啊，东施效颦嘛，我也身上擦了油，然后你知道我的身材，你知道吗？颠起来之后，就是整个都完全是在。混乱当中， 就分不清到底是案板上的肉还是 整个就是肉满视野，然后，但是是一件这个发生了一个真事儿啊，就是第二天闫飞起针眼了，真的起针眼了，他还讹我，他让我带他去医院， 就真的起针眼了。 对， 待会儿我可以私下发你，你讨厌谁发给他。 就看了一眼，真的起针眼了。 真，他真的起针眼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弄的。 我觉得魏森超喜欢自黑的。 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啊。所以这个是你当时你们临时发挥的。 当时这个是导演想的，嗯，然后呢，我们等于是把他又整个玩了个，当时现场已经搂不住了。哦。对，摄影师，我们的那个古惑仔大哥也在拿着机器，一直在走。 哇、 哦，哎， 太刺激了。 对，那个其实这个说到剧情啊，你们当中可以说一说每个人最难忘的，就是在自己演的这个角色里边最难忘的有哪几场戏吗？嗯，这样我们先让易遥说一说，你觉得对你来说最考验你和折磨你的是哪几段台词吧？因为你台词特别多嘛，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 折磨你的，嗯，最难背的。 有一场戏说这个植物人的，让我解释，他问我什么是植物人。 哦。 然后我要用很专业的术语 啊， 然后去解释什么是植物人那一段，然后啊，好多我的好多台词都是属于陈述状。 哦，明白，就是比如说炒菜不叫炒菜，是用什么机械力把两个铁锅放在一起， 产生什么化学反应。 哦， 对，然后就是跟他讲啊，这个这哎那叫什么城，那个叫什么来着？ 汪东城啊？ 不是。哎，那叫什么？就是那个假使臣那集，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什么国怎么样，然后就是台词会很多，这个国在哪？它为什么常年干旱缺水什么等等之类的。 哦、 然后就是我记得是两页纸，然后有1.6页是我在叨，然后他们就啊哦这样。 哎，所以你看刚才你那些角色的台词哈，有很多网友就在说这个易遥当演的这个严飞的角色是不是穿越过来的，他这个设定是穿越过来的吗？ 没，就是因为他的台词的风格， 嗯， 会比较现代，是吗？ 对， 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现代人才知道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多网友都在讨论，也是一个热议的问题。 嗯， 因为剧情里面交代过严飞是被雷劈过的。 哦， 踢完之后，但是 踢完之后就懂了，也可能是。 对，但是其实这件事吧，就是就我们刚接到剧本的时候，自己咱们也在讨论过， 嗯， 就说这个关于这个台词过于现代，或者是就也有这个朋友们说，哎，没有古风啊，感觉怎么样？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大家不用纠结，因为这本来是一轻松的剧，而且 对， 咱们就是开玩笑说啊，你凭什么说古人说话就是那样的？你有什么证据？ 嗯， 他为什么说话就不能跟现在一样呢？他可能是当时天南地北的语言， 嗯， 而且包括古代的服饰也是一样的，好看就好了嘛， 嗯， 对吧？就跟几十年前咱们去拍一个照片，也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去拍， 嗯， 那个时代画的壁画肯定也是穿的盛装嘛。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对于不同类型的电视剧，我们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你是一个像历史正剧啊，或者是像一个拍出来确实是具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史实考究的 深度和 厚重 的、 对 对 对， 那你肯定是要去考究他的衣着、他的语言、他的用词等等的。那我们这部网剧呢，其实更多的是想要带给大家一种这个解压 下饭剧 啊，轻松解压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那这个的时候，你就不能去在这些方面去苛求他。 其实就是一个风格， 嗯， 就是古装版的闲人马大姐。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结这马大姐为什么每天只在这个街道晃呢？ 对对对，当然我们说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九诺呢，他经常会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戏剧的舞台上出现，然后呢带来很多的表演。所以九诺，你是当时学的是什么，音乐剧还是戏剧？ 没有，我是这样的，我大学是影视表演专业的、 啊、 而且我从小到大没有专业学过唱歌、 啊、 就很阴差阳错的就进入到了小柯老师的剧场，然后演了3-4年的音乐剧跟话剧。 那你的唱歌是跟谁学的？小柯学的？ 是被逼出来的。 被雷劈过之后一下就懂 了。没有，因为当时是被误打误撞的招进去之后呢、 嗯、 才发现，各位老师才发现我不会唱歌。但是当时已经被招进去了，又不能把我赶走，所以他们就硬着头皮教我唱歌。 嗯， 小柯老师有半年没来了吗？ 小柯老师难怪最近一直都不来我们演艺学会，在家里教学生呢。就诺过来来了啊。所以就是你就真的是等于说走进了这个音乐剧以后， 对，才 开始 学 唱歌。 对，而且都是每天在录音棚哭着进去哭着出来这种，因 为 真的带着这个耳返就会很清楚的听见自己的声音、 嗯、 但是你接受不了自己的声音那么难听、嗯、而且还要唱，然后唱的更难听，就找不到调的时候就很崩溃、 哦、 然后就被自己就难听到哭。 天， 不会啊，这个剧的主题曲是你唱的吧？ 就是开场， 别再爱我了，好不好？ 是开场那个曲子、 对对。 有很多人会写评论是这么写的，说看了第一集的，就是第一集的开场曲，就有点担心坏了，这部剧可能会让我中毒啊！就是对，所以那首歌就是九诺唱的。 对 对， 还挺洗脑的，就是。 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听吧，好不好？ 对对。 然后呢， 听一下哈， 听一听这位会让自己的歌声给难听哭的九诺啊。然后呢，为大家 作为一个音乐剧的演员，然后这个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的主题曲叫做《别再爱我了》，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是你，怎么又是你？我不要这些，我不要，放过我，我求你放过我，去看看别的姑娘。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我是个孩子，没有那么多需要。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有那么多的事业重担你需要，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你会让我的皱纹满脸一条条。一个人好，我不要放过我，我求你放过我，去看看别的姑娘。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我是个孩子，没有那么多需要。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有那么多的事业重你需要，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你会让我的皱纹满脸一条条。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我怕你有一天离开我受不了，趁着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吧，这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 九诺鼓掌， 鼓掌， 九诺，九诺，这是你唱的是吗？ 对， 敢现场唱吗？开玩笑，开玩笑。 毕竟三年磨练出来了， 毕竟他是位音乐剧演员。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听着他的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为什么总想配上那个，就是现在在短视频网站上经常很火的什么那个哭泣哭泣啪啦啪啦哭泣啪啦啪啦，跟那个感觉还是很像的。哎，所以这个九诺这首歌。据说当时你来演唱还有一定的故事是吗？ 哦，对，因为这个也是个阴差阳错，我的人生就是 你的人生啊。哎呀， 因为当时没有想说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去演唱主题曲。是因为当时是柯老师写的这个主题曲，他自己作词自己作曲嘛。然后他写完之后呢，他一般都是柯老师有的习惯，就是他录完歌他自己会唱一个 demo 小样，然后发给制片方跟导演听。但是这个歌是由完全是由一个女 性第一视角去写的，就是什么去看看别的姑娘，我求你不要再爱我了好不好，就这种的。然后柯老师唱的那个版本呢，就导演 太恶心了是吧， 导演跟制片人听了之后就说嗯可以，但是我们想听一下那个女孩唱的效果，可不可以找一个女孩歌手来唱一个 demo， 我们来听一下效果、哦、然后柯老师说那行吧，因为刚好我当时在剧场演，我们二楼就是、嗯、舞台、哦、然后一楼就是录音棚、哦、然后柯老师直接就一个电话说下来帮我个忙，然后哦我就下去就录了一首 demo、哦、然后可能真的是挺感谢制片方还有导演还有小柯老师的，然后最终就觉得可能我就挺适合这个歌的，那就最终就用我来唱了。 哇、哦哦，又一个阴差阳错的拿到了一首歌曲， 对 对吧？ 而且这个还蛮朗朗上口，加上蛮洗脑的、哦。 对对对对对，嗯、是。但是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柯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求求你别在这，哎呀，没法想，难怪制片方会要求换人。哎，对，所以我们那个也问问魏森吧。其实刚才也聊了这么多，你觉得在这个剧当中，你扮演的角色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嗯，反正现在也播了，可以说了，就是我戏里边有个儿子， 哦，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从来没演过这种人物关系， 从啊， 而且我自己呢，现在也单身啊， 哦，我 有机会可以那个 暖男卫森，暖男卫森 啊， 啊，然后等于是当时我一看，我说有个儿子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 啊、 哦，我自己还去问了邹继承导演，我说导演，我说这个、嗯、没生活，我真没生活，我说不知道该怎么演。嗯，他说你仔细看剧本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你没生活就对了、 嗯、 我说哦对啊，这是我突然冒出来的儿子，等于我不知道跟他怎么相处是正好的、 哦、 等于我自己纠结了两三天吧，等于是自己钻牛角尖了， 嗯 啊 嗯， 其实等于是就顺其自然演就对了， 就是你真的就是多出一个儿子那种感觉、哦、就最真实的状态， 对，我都不敢看他，就是我知道这个关系之后、 啊、 因为好多年没见剧情了、 啊、 好多年没见了之后他都长大了 啊， 等我一见之后也说不好是愧疚，就是莫名其妙掉一大儿子 啊， 那脑袋懵， 所以你跟他对戏的时候会有真的就会产生那种父子之间的就无所适从，或者有、 对，就是最真实的感觉就 OK 了 哦、好的，哎，这个大家也了解一下幕后的故事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刚才那个易遥已经说了自己比较就是，哎，没说你比较难忘的，就是对你来说特别打动你的，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剧情有哪几幕啊、嗯？ 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难说的台词， 对、嗯， 就有哪幕你觉得特别打动你的，或者你觉得特别适合大家仔细去观看的一场戏， 或者还是有故事的， 对，或者拍、就是、拍 的过程当中事故比较多的， 对、 嗯，能想到吗？ 好多、 哦、好多举一个例子说明 举一个例子说明感动的呀，感动的我觉得哎、那个好像没有剪进去，有最后吴公公走的时候我觉得挺感动， 还没播到的，还没播到的吗， 啊、 应该在吧， 哦、那就说前面的吧，前面就是部门说要走的时候那个还挺感动的， 哦， 就是你们其实已经产生了真感情，就在剧里面已经产生了真感情、 嗯、 是吧， 嗯， 好，那我们问一下九诺，九诺你在拍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挑战最大，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演这一幕我费了很多心思，或者是出现事故比较多的是哪一幕，嗯， 我先说我觉得是挑战的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吃 啊， 其实有好多看不见的可能被删掉被剪掉的镜头，就是有一场曲婉婉的出场戏， 嗯， 那一场戏我就吃了12个绿豆饼、嗯、就单 吃的，这是 NG， 对，单是下午那一场戏，就还不要算上午下午晚上，就那一场戏就吃了12个绿豆饼、 哦、 就因为就经常会重来一遍重来一遍、 哦、 然后可能有全景啊什么近景啊特写啊就是分别拍、 嗯、 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就那一下就把我点着了、 哎、 就好多好多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吃的可能真的吃不下了， 就跟陈佩斯那吃面的小品一样、嗯、 实在吃不下了就不行了，得去吐一下，然后回来才能接着吃，因为就是基本上他们在说词儿的时候我一直在吃， 哦， 天哪， 所以我们说他真的很拼，真的很认真， 所以就两年了也没减下来这个肥，所以挺扎心的 然后去见下一部导演，导演说嗯，我们需要一个瘦一点的， 说你能一个月瘦个十斤吗？ 那对他马上就能瘦，他挺狠的。 哎，你们三个人在剧场里谁 NG 次数最多呀？因为我觉得应该魏森吧，魏森 没有，我戏比他们少多了，我主要是戏少， 他戏特别好， 对， 是吧？就基本上 基本上一条过 的那种是吗？嗯， 这一百是你的， 封口费， 太夸我了，这个太 好，对，啊，你们是谁啊？你们三个当中谁是？ 或者谁没来？你们也可以说一说。 嗯，谁没来说 谁？ 谁没来说谁 ？对，这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谁是 NJ 最是一摇乐的？你想起来谁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脑一片空白。 你不是一个很爱说八卦的人吗？快点啊！ 说吧，没关系，反正他们不一定能看。 不是，就是笑场，是说你们会有经常会笑场。 笑场经常笑啊。 嗯， 谁的 NG 次数最多？就导演最头疼的，就一拍到他的戏，感觉就又得费好多那个。 嗯， 其实这样的，不是单个人，是我们芳华宫四个妃子聚在一起嗑瓜子聊天的时候，就经常会笑场。 哦， 就经常会聊着，因为四个人嘛，就是神态各异，就经常比如说看你吃东西，然后就突然之间特别想笑，或者是说某句词儿的时候，大家一对视就不行了。就 嗯， 那皇上来，咱们说了半天还没说这个男主角呢。 男主角东城嘛， 对，汪东城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剧。 要，你加上一个我们那个年代，你信不信有很多姑娘会打你的，好吧？来， 是90后、00后那一代的。 嗯，他在私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你们平常？ 你们跟他接触？ 太可爱了，他就是个大男孩。 哦， 真的是个大男孩。他不拍戏的时候，可能他收工了，但我们还在现场拍的时候，他会拿着他的那个男孩那个叫手办什么还是玩偶什么的，然后换上二次元的衣服，然后在现场各种飘来飘去。 天， 对，玩那个就二次元的那种。 哦，汪东城喜欢玩 cosplay 啊？ 那是叫 cosplay。 啊，对， 扮演那个游戏当中的 角色，对，就叫哦，他喜欢就玩这个东西， 他很痴迷这个的，所以就经常我们在片场看到一个二次元的一个人 飘过去是吗？ 哎，所以你当时你哎呦，你跟那个东城一块儿对戏的时候，因为就是。见到这种大帅哥啊，自己我们问一下九诺嘛，有没有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心脏，没有， 真没有。 因为看到他二次元飘多了， 不是，因为我个人喜好问题，我就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我不喜欢长得帅的。 魏森， 那我没戏了， 没。 戏了， 咱们的好，就今天话题没法聊了，你知道吗？ 对，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萌妃驾到》，因为有更多的这个精彩的台前幕后哈。其实我们在这部剧当中还是可以看到， 而且从跟他们聊天，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一个剧组啊。然后这样一个欢乐的剧组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部非常欢乐的一部剧啊， 轻喜剧哈。 对，现在正在优酷独家直播的《萌妃驾到》，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也再一次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哎，好，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的 听 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敬请期待。 魅潮詹瓷宝，粘贴瓷。